阿弥陀佛。请翻到课本第25页。一者，于色等法，于色等事，未有假说自性自相，于实无事，起增益执。我们上一次呢，把这个事事相违讲完了。那么现在再讲这个痴二十坏。那么痴二十坏的第一颗呢是标列二种。那么标列二种的第一句啊，有二种人于佛所说法毗那耶俱为痴坏。那么这一句话呢，我们上一次已经依照批评记把它讲解完毕。那么现在就继续讲啊，下面啊，一者于色等法，于色等事，未有假说自性自相，于实无事，起增益执。那么一者呢，就是指这个二师坏的这两种人里头的第一种人。于色等法，于色等事，未有假说自性自相。那么这种人他执着呢，在这个法与事上面呢，安立了色的假名以后呢，那么他便依名记义，啊，他依名记义以后呢，就认为名扬安立的一切法与事呢，都有真实的自体性，有假名言说而执着有自性相。我们前面是相违就一直在破这一个，那么这个呢，就是偏计所执相。那么神太法师在顿轮记中解释呢，于色等法既有自性，于色等事既有自相。那么如果是这么说的话呢，那么对于意识呢，在色受想行识上的名字上的辩计呢，便只有真实的自体性，叫做于色等法既有自性。那么由前五识根具体的同源意识呢，它原念色等境界呢，而执着有真实的自相，这个就是于色等事即有自相，可以这么解释。于实无事起增益执。那么在法与事的真实性相上面呢，本来是没有名字的，当然也就没有依名记忆所记着的自性跟自相。但是由于呢，凡夫有无名，由于这个无名心所的缘故呢，就错误的执着这个假说自性自相，就是法与事的真实的性相。那么这个是呢，是执着，本来是没有的是我们增加上去的，所以是增益执。那么再看论文二者于假说相处，于假说所依，离言自性，胜意法性，为一切种皆无所有，于实有事，起损减执。二者呢，就是指这个第二种人，于假说相处，于假说所依，离言自性，胜意自性。那么我们先依批寻记呢来解释这一段文。起言说想，是名为处，想为言说，随其因故。那么这一句话呢，就是解说论文的与假说相处。起言说想，是名为处。这个就是指这个能知的心这一方面。与假说相处的处呢，是能升起言说的想。所以这个想呢，是假说相的升起处。为什么这么解释呢？这个想为言说，随起因故。我们要发起这个言说，一定先要有想心所来取向，来安立各种名字来了解事项。安立了是名字以后呢，这个意识的心呢，就可以来做各种的巡视，做种种的思维、筹量、观察。那么也就是什么审律思、决定思、动发思。 啊，将内心的思想呢发为言说，那么就成了语业。所以这个想呢是随顺升起言说的因缘之一。那么在此举出想呢，就包含了人之心的相关的心，心所法啊，都包括在内。那这个是解释与假说相处，就是指人之的心，心所法。彼所说是，是名为一，非无为是，有所说故。这个是解说论文的与假说所依，指所知是。前面是能知心，这边是讲的是所知是。彼所说是，是名为一。那么论文的与假说所依的这个一呢，是指言说所全表的是，它包括了色受想行识等依他起性的有为法，即涅槃真如圆成实性的无为法。所以说彼所说是，是名为一，非无为是，有所说故。如果没有这些有为法即无为法的话呢，我们就不必安立假名来全表他们，也就不会有言说了。所以一定是有了这些事，才会安立假名来全表，然后呢才会发起了言说。此处即一，皆是离言自性，生意法性。这个是解说论文的离言自性，生意法性。此处即一，这个处呢就是想等能知心及心所法。那么这个一呢，就是所知的一切有为法及无为法，皆是离言自性，生意法性。他们的本身都没有名字的，名字是意识，利用想心所假立的，假安立的，所以他们是离言自性。但是呢，凡夫的智慧呢，只能够在名字上活动，所以不能够认识真正的自性。只有圣人呢，他证得了无分别智，能够清源离言自性。所以呢，离言自性呢，也是圣意法性，它是圣人殊胜智慧的所缘境，这个是批寻记解说。那么顿轮记里头这个文备法师他解说呢，他解说这个与假说相处呢，这个相处呢就是指依他起相的有为法，他是假说安立有为法的相处。那么他解释这个与假说相依呢，就是指这个圆成实性呢，这个圆成实性呢，它是依他起相所依的法性，所以说呢是假说安立无为法的相依。那么离言自性呢，就是指这个依他起相了。那么圣意法性呢，就指这个圆成实性了。那么文备法师是这么解释，跟这个批评去解释不一样，但是呢结果是一样。一个是按照能知心所知事来解释，这是批评记的解释。那么文备法师呢，是照有为法跟无为法来解释。为一切种皆无所有，于实有事起损减之。那么这一切种呢，就是指能知心及所知事，或者是这个有为法或无为法。那么这种凡夫呢，执着离言的能知心及所知事，这一切法呢都没有自信。对于真实有的立言事呢，认为没有，那么这个就是损减值了。所以这边呢是讲解损减值。我们再看论文。于实无事起增益之，妄立法者所有过失，以具如前闲了开示。于色等法实无事中起增益之，有过失故，于佛所说法毗奈耶甚为失坏。十二失坏呢，它分成两科，第一科标列二种呢刚刚已经讲解完毕。那么现在呢念的这个文呢是第二科出彼过失，提出这个增益值呢跟损减值的过失，那么它又分成两科，第一科于初种，于初种就是说明增益值的过失。我们现在讲解于实无事起增益值，这个言说安立的一切法， 在内心是思想，那么表达出来以后呢，就是语言文字，但它只是名言而已，并没有我们内心所片剂执着的自信。好，所以说于实无事。但是呢，有的凡夫呢，却执着随顺假说而有真实自信，那么这个就是起增益执了。好，所以于实无事起增益执，本来没有，好，却认为他有，就起了增益执。妄力法者所有过失，妄力法者的这个妄呢，是错误的意思，力是安利的意思。这个言说法本来没有自信，但是错误的安利他为有自信，是妄力法者。那么既然有错误，当然就有过失了，所以说是所有过失。什么过失呢？语句如前闲了开示，前面的论文已经讨论过了，看批训记的解释。未如前说四种过失，就是我们前面讨论的是四相违的四种过失。一，多体相违失，就是如果执着随顺假说就有自信的话，那么我们在依法上面安立了众多的名字，那就应该要有众多的自信，有众多的法的字体。那么它本来只有一个法体，因为我们安立了名字呢，就成为众多的字体，那么互相矛盾，所以呢故成相违而有过失，这是多体相违失。第二个呢是杂体相违失，就是说一个名字我们安立了一个假名，但是这个名字呢能够全显众多的意，一个名字它有很多种意思，那么如果随顺假说就有自信的话呢，那么有众多的意呢也就应该有众多的字体，而一个名字呢它是全显一个事的字体，那么这众多的字体要合杂成一体，就成为杂体相违失了。第三个是无体相违失，什么是无体相违失呢？就是如果执着诸法要随顺假说才有自信，那么呢第一个，在没有安立假名言说之前，诸法就应该没有字体的存在。那如果诸法没有字体存在，没有这个法，你要安立假名来全表这个法，就不合道理，这是第一个不合理。那么第二个呢，如果没有诸法存在，那我们也不会安立假名来全表这个诸法，所以呢没有诸法也就没有假说，那没有安立这个假名来全表诸法，也就没有假说自信了。所以如果你一开始执着诸法要随顺假说才有自信，最后推出来的结论是什么？是诸法呢没有诸法，也没有假说，也没有假说自信，那么就跟你前面的这个什么你执着的这个诸法要随假说才有自信呢是相违背，就不合道理。这个是无体相违失。那么第四个是称体相违失，称体相违失是如果执着言说自信就是诸法自信的话，那么就应该诸法还没有在安立假名之前，我们见到诸法就应该升起片剂诸法假名的意觉才合理，因为他们俩相称嘛。但是事实上，在没有安立名字之前，我们不能够升起由这个名字所引申的意觉，所以呢知道言说自信不是诸法自信，这两者不相称合，就是依他起跟片剂所指向呢是不称合的，这个称为称体相违失。具如所判，就如同前面我们讲解的一样，分判的一样。那么言闲聊者未自通达甚深意句，为他显失故。那么他这一句话是引自于学师地论第83卷的，这个解释。那么呢但是83卷写的是显发不是闲聊，名词是不同，但是意义是相同的。甚深意句，它不只是文句表面所全表的意义，它是圣人所证悟的圣意地，以文句来表达这种甚深的境界称为甚深意句。 为自通达甚深义句呢，就是佛菩萨他自己呢先证悟了甚义谛，好，是通达，他通达了甚义谛，然后将自己所通达的真理啊，安立了明序文身啊，将真实意象呢显发表示出来啊，为他显示，让众生可以学习呢，也能够证悟真理啊，这个是显了的意思。言开示者，为他辗转所生疑惑，皆能除浅故。这开示是什么意思呢？啊，就是当佛菩萨为众生说法的时候啊，前面这个闲了的时候，那么我们众生听闻了佛菩萨的法呢，就要四位筹量观察啊。但是因为真实义的道理是不随顺世间集成真实的，好，众生的思想本来都在世间集成真实活动，那么现在要思维真实义的道理呢，所以辗转思维之后呢，就会有各种的疑问产生，有疑问升起，那么疑问升起以后呢，就会提出问难，众生提出了问难的时候呢，佛菩萨呢都能够解答他的疑问，而除遣众生心中的惑乱，好，这个就是开示的意思。我们凡夫呢，只能依着闻思修慧来说法，所以呢，由于没有见到真理啊，所以我们讲解的时候呢，容易呢有错误。所以说呢，不要急的呢讲经说法。最好是呢先深入的学习啊，如果只是听一听录音带啊，或者呢读个佛学院，这个是不够的，这是不够的，一定要自己前后啊全部的多学几遍这个论了啊，比如说你学这个一切四谛论啊，前面五十卷本地分，你这个五十卷要多学几遍啊，但因为它前后有什么，有互相发明啊，你这样子的话呢，才能够掌握它里头的法义，当然最好是一百卷都学过啊。那么你掌握了法义以后再来解说呢，就比较好一点啊，不是说没有错啊，因为还不是圣人，就比较好一点啊，这是一个问题。那么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为什么说叫说凡夫不要急的说法呢？就是这个凡夫啊，一说法的时候，这个心中就升起我慢，因为是老师了嘛。那这个我慢一升起，怎么样？就障道，一升起就障道。可是通常我慢升起障道的时候，我们自己不知道堕入了我慢的烦恼，虽然我表面上还很谦虚，哎呀这个我说的不好啊，怎么样怎么样啊，但是呢这个内心呢，这个我能说法，注意我能说法这一念一升起，这我慢就起来了，就完了，好，就完了。以前师父到台湾来啊，有一个年轻的法师啊，法门龙象啊，年轻的法师在说法，那师父去拜访他，他刚好在说法，所以师父就在后面听。他听完了以后呢，就跟师父就跟他见面嘛，见面了。那这个法师很客气，就说这个我说的不好啊，请您老多指教啊。那师父就说啊，讲得好讲得好，就是法师说啊，不，您老一定要讲讲一讲，我哪里讲不好，请您老一定要指教，然后就跪下来跟师父顶礼说，请您老开示开示。那师父说哇，这么有诚心嘛，结果就说哎，讲得真是好，但是有一点要注意，然后就再一看那个法师的脸不对了，是吧？啊，一点都不需要注意，就不讲了，就不讲。那什么？就是我慢。我们讲法，你说我讲不好，那你讲得好，啊，这我慢就升起来了。那这我慢一起来就障道。那这样障道的话，好一点的，啊，怎么样呢？他还能够呢增长一些知识， 因为你学习经论嘛，还能增长知识。但是呢，不能调伏烦恼，因为什么？因为我慢的原因，不能调伏烦恼。那再差一点的啊，这个慢心越来越强，就升起增上慢，我证悟了，我得到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远离圣道了。所以呢，我现在要广行菩萨道，他以为他在行菩萨道，那不是。所以要注意，我能说法这个念头一起来，就障道，就障道，那么就可惜了。关于说法这件事情，以前我有一个同学，他来法云寺学习，三个月以后，他说我要走。好，为什么要走呢？我懂了。那懂什么？简单嘛，说法，你们在这边就是查字典嘛，对不对？就是查字典嘛，拿这个佛学大字典翻一翻而已，就查字典嘛。我现在有电脑啊，我上电脑 Google 一下，全部的消息都出来了，这样子呢，我整理一下就可以讲经说法了，所以不需要再学了。回去把这个佛学大字典各种字典全部弄到电脑里头，这样我就能够讲经说法了。后来我到台湾来看，他还真的搞了那么一套。后来师父来台湾，师父来台湾，那他在他大家讲课嘛，他就来看师父，那么他就把这个讲义留给师父。那他走了以后，师父就打开一看，糟糕。我在旁边做侍者嘛，我说什么事？师傅你自己看，我就打开一看，讲唯识，可是呢解释名词的时候呢，是用天台宗的教义在解释，这两个不相合，自己也搞不清楚，所以呢就是查字典嘛，所以一查字典，这个名词是就是在这边嘛，一解释这么多，就是抄这个名词来解释嘛。所以他也分不清楚到底是哪一宗的教义，就借用这个来解释，结果呢就糟糕了，就糟糕了。所以呢不要急着讲法，你把教义学清楚，你要讲唯识，把唯识教义，至少把唯识教义学清楚，最好把中观也学清楚，各宗的教义都能够有一些了解，这个时候你去讲的时候呢比较好一点，比较好一点。那么这个闲聊与开示呢，在摄义门分呢有解释，就是在临本的83卷第12页。于色等法实无事中起争议执，有过失故，于佛所说法毗那耶甚为失坏。那么因为在假说安立的色等法中执着实在有色等的自信，这个就是无中生有了，起了争议执，有了错误跟过失，所以就破坏了佛所说的正法律。那么这个又是争议执所生的过失，在这边讲解完毕。再看下面的论文，于色等法实有为事起损减执，坏诸法者所有过失，由是过失于佛所说法毗那耶甚为失坏，我今当说。初彼过失呢分成两科，第一科呢于初种，就是对增益值的过失呢前面已经讲解完毕了。那么现在是第二科于后种，就是要说明损减值的过失。那么这个损减值的过失呢它又分成两科，第一科是标当说，标示出来呢应当要说明损减值的过失。于色等法实有为事起损减值，就是对色受想行识等一切有为法及涅槃无为法的所知事，以及能知心的心心所法，这些离开名言但是是有真实自信的法与事呢，有的凡夫却执着他们不存在。那执着不存在的时候呢，执着有为法的不存在呢就破坏了因果，执着无为法的不存在呢就破坏了法性，所以升起了损减执。坏诸法者所有过失，那么这些人呢摧毁破坏了佛法呢，还憎恨呢这些学习正法的人，所以有许多的过失。那么由于这些过失呢， 它破有执无啊，也就对于佛所说的正法律呢有很大的损害。我今当说啊，现在呢要说明这一些事情。看论文，为若于彼色等诸法实有为事，起损减值，即无真实，亦无虚假，如是二种皆不应理。说明损减值的过失呢，分成两科啊。第一科标当说啊，前面已经解释完毕。那么现在这个念的文呢，是第二科是非理啊，解说执着损减值啊是不合道理的。那么它又分成三科，第一科破斥啊，说明损减值为何不合道理。那么又分成三科，第一科标过，标示损减值的过错。为若于彼色等诸法实有为事，起损减值啊，如果对于色等有为法及涅槃无为法等所知事啊，即能知心生起了损减值啊，认为他们都是没有的，即无真实亦无虚假，如是二种皆不应理。好，我们依照批训机来解释这一句话。即无真实啊，亦无虚假啊，是名二种。执着损减值有两种不合道理啊，第一种是损减了真实有法，所以不合道理。那么第二种呢，就是呢没有了真实有法为依止，那么虚假的言说法也不能安立，所以不合道理。下面就说明这两种不合道理。若无真实啊，即彼言说都无所表，然实不耳，故不应理。这个是解说第一种不合道理。若无真实啊，如果没有离言自性的真实有法的话呢，即彼言说都无所表，那我们安立的所有的言说来全表啊，这些法的意境呢都没有意义了。为什么呢？就是说有个杯子啊掉到地上打破了，有了这件事情，那么我们说啊，杯子掉到地上打破了才有意义。如果根本没有杯子掉到地上打破这件事情，那我们说杯子掉到地上打破了就没有什么意义了。所以呢，如果没有真实的事情呢，那我们这些言说都没有意义了。然实不耳，可是事实上不是这样啊，在世间呢，我们有情的各种思想啊，及我们的各种行为，我们的各种言语的沟通都是存在的，而现实是可得的啊，所以呢，损减值是不合道理的啊，所以说大家故不应理。又无虚假，因言说相都不可得，然现可得，故不应理啊，这是解说第二种不合理。又无虚假啊，如果没有真实有法，那么就不必去安立各种的假说名字来全表啊这些有法，那么所以呢也就应该没有什么，也就没有这些虚假法。所以因言说相都不可得啊，没有虚假法的话呢，就应该语言文字相呢都不存在啊，因为没有必要嘛。然现可得，故不应理。但是世间现实上面呢，确实有语言文字啊，各种名言的存在啊，所以呢，执着损减值不合道理啊。这个是批询记的解说。这个顿轮记啊，慧景法师的解释呢，意思也是相同的啊。也就是说，这个片记所执的虚假法呢，一定是在真实有法上面呢，起了迷惑以后呢，才依托这个真实有法而生起啊。所以世间有虚假法的话呢，就代表啊一定有所依的真实有法的存在。所以如果要损减真实法呢，那么虚假的片记所知法呢也不得生起啊。这个是慧景法师的解释。再看下面论文啊，譬如要有色等诸蕴，方有假立普特伽罗，非无实事而有假立普特伽罗。如是要有色等诸法实有为事，方可得有色等诸法假说所表，非无为事而有色等假说所表。这个破斥损减值呢，分成三科啊。第一科标过呢，前面已经讲说过了。 那么现在是第二颗欲成，好，就是举出这个譬喻呢来成立第一颗标过的立论。好，我们按照批询记来解说，此事无时不应道理。好，那么这里呢是要以譬喻呢来解释第一种不合道理，好，就是执着没有真实有法的损减值不合道理。色等诸蕴是实有事，普特伽罗为是假名，非无实事，假名可有。好，这个就是解说论文的，譬如要有色等诸蕴，方有假立普特伽罗，非无实事而有假立普特伽罗。这普特伽罗呢就是我的译名之一，也就是说我们有情呢因为爱着我们的生命体而迷惑呢有一个真实的自我的存在，那么有了这种迷惑以后去造作业力呢，由此一次又一次的在六趣中呢享受这个果报，在生死中轮回，这个前面我们已经讲解过了。色等诸蕴是实有事，这个色受想行识这五蕴呢是阿赖耶识中的种子，它因缘成熟之后呢所变现的因缘法，所以它是依他起法，那不管我们心中想它或是不想它，只要因缘和合它就显现，所以它是离言的真实有法。普特伽罗为是假名，普特伽罗我呢这它只是一个假名而已，它是我们在五蕴合合体上面假安立的一个名字，叫做普特伽罗，它没有自己真实的自信，它只是一个假的名字而已。非无实事，假名可有，可是如果没有五蕴法的存在，我们也不会假立普特伽罗我这个名字。好，所以我这个假名是依靠五蕴的存在而安立的。如果执着即我们五蕴自体，或者是离开五蕴自体，那么有一个常住不变有主宰性的自体，这个就是人我执。我们前面讲烦恼障尽智所行真实，就是在破斥这个人我执，而现在讲的这个我只是依这五蕴而安立的一个假名，叫做普特伽罗，并没有常住不变的自体，并没有常住不变的自体，所以说非无实事，假名可有，但是五蕴是有的，这个我呢是没有的，这个是人无我的意思。所以在这个烦恼障尽智所行真实就讲唯有诸蕴可得，除诸蕴外我不可得，就是这个意思。色等诸法当知一耳，要有为是方可假说，非是都无可假说有。这个是解说论文的，如是要有色等诸法实有为是，方可得有色等诸法假说所表，非无为是而有色等假说所表。这一段论文呢是要成立道理。色等诸法当知一耳，如同前面的依止五蕴法而安立假名普特伽罗我，普特伽罗我，那么在五蕴上面安立色受想行识的假名也是一样的，要有为是方可假说，一定要有这个因缘和合的色受想行识的依他起法，那么才会去依止这个色受想行识的依他起法的字体而安立色受想行识的假名来全表这个五蕴诸法。所以说要有为是才会安立这个假说，方可假说，非是都无可假说有，不是没有色等五蕴的真实字体而随便安立一个色受想行识的假名，不是这样的，一定是有了这个法才安立这个名字，不是没有这法就随便给他个名字。所以由前面的譬喻到这里呢所说明的道理是什么呢，就是依实立假，实无假无。于此诸事为圣至正，简离言说故名为是，不待言说而摄取故。那么这里解说为是这个名词呢，于此诸事为圣至正，圣至呢就是这个圣人的法无我智，那么这是证入一切法离言自性的智慧。依照我们前面讲的论文呢，法无我智是唯取其事唯取真如， 那么这个依他起的有为事呢，是无分别后得智的所缘境。简离言说，故名为事。为了简别，它不是假名安立的事，而是离开言说的事，所以用为事来全表，不待言说而摄取故。那么这个甚至缘取为事的时候呢，是不需要假借言说去认识这个事的。这个圣人的智慧呢，是直接缘取这个事相，这个为事。所以前面论文说，不作思念，只是为事，是为真如，但行于意，就是这个意思。他不需要靠假名说这个是事，这个是真如，没有这样，他就直接缘起他们的事意。再看下面的论文，若唯有假，无有实事，既无一处，假亦无有，是则名为坏诸法者。我们依照批寻机解释，此事无假，不应道理。那么这里就是以譬喻的解释第二种不合道理，执着没有虚假法也不合理。怎么说呢？真实即无，假亦无有，许为假有，理不得成。真实即无，真实呢就是指这个依他起性的有为法及缘成实性的无为法，他们都是有真实自信的离言说法。但注意呢，这里说真实是对片寂所知性而说的。这个依他起法呢是依阿赖耶识中的种子所生法。虽然是因缘生的虚幻法，但是它确实有体性。不会因为意识想它才存在，意识不想它就不存在。那么缘成实性呢，是依他起性的真实性，它是真实法性。那么片寂所知性呢，它是没有体性的，是依着意识的妄执而存在的，所以说它是无体假法。这个呢可以参阅我们讲意一的图三，我们在讲意一的时候曾经讲解过。那么现在再把这个讲意一的图三拿出来呢，大家再看一下。那么这个缘成实性呢，它是真实有，它是真实法，它是依他起升起的什么理性，依他起是照缘成实的这个道理而生起来的，它是常而不变的，所以它是有法。那么依他起法呢，它是假有的，它是阿赖耶识里头的种子，因缘和合的时候呢所生成的，所以它是什么假有，不是真的有，一定要因缘和合才有，因缘不和合呢就不能生起。所以呢说它是实法呢，是因为说是它是由种子所生，所以叫做实法。那么也说它是假法呢，是因为是说在这个真实法上面呢，我们依照它不同的分位和合来说它的是假法。所以呢依他起是什么，它是假有法。那么讲这个分位假呢，我们以前讲过，譬如说有五蕴生命体，五蕴生命色受想行识是实有法，可是呢从五蕴生命体的诞生我们安立了叫生，那么生也是依他起法，但是它是假法，它是分位假。我们再安立呢老，我们的生命体老化了衰退了，这时候呢就叫它老，分位假叫做老法，但它也是依他起，但是它是一个什么假法。那么死，我们这个生命体结束了，那么才安立死，它也是按照五蕴法的实法来什么安立的，也叫假法，它是分为假。那么和合假呢，就是像房子，房子是由砖块跟沙子这些和合而起而生出来的，这个叫和合假。那房子本身来讲它是没有体性的，它是依照砖块跟沙子建筑起来才有的。那么什么是遍计所知呢，就是你把这个依他起，你不知道它是假有，你妄情，我们凡夫妄情就是凡夫，凡夫的妄心呢执着情就是心，我们的虚妄分别心呢执着依他起是真实有法，你不知道它是因缘所生法，你执着它是什么，它是有真实自性，它是有体性的。那你起了这个妄执以后呢，那么就它是你的这个妄执的这个法是没有体性的，这样要注意一点，妄执本身是有体性的，但你妄执的那个法是没有体性的。怎么讲，我们刚刚讲色受想行识它是依他起的实有法， 对吧？那我们在上面安立一个假名，叫做我，普特伽罗。如果你知道这只是个假名的时候呢，它还是在这个一他起这个阶段。可是你执着说有一个真实的普特伽罗的时候，有一个真实的普特伽罗的时候，就变成偏激所持了。因为什么？没有那个真实的体性，它只是个假名而已。可是我们执着它有一个真实的体性，这个时候就变成了什么？偏激所持法。那我们执着的那个真实的体性的我有没有？没有，根本不存在，没有那个东西，所以说它是无体法，是无法。所以呢，知道依他起，知道缘成实，这是正确的观察。如果执着有一个真实的依他起，有一个真实的缘成实的话，那么这就是误观了，这就是错误的观察了。所以呢，这三性三自性就是这样定义，简单的说就是这样。我们下面呢会引到文再详细的讲解三自性。 学生姐能不能稍微问个问题？对，就是那个假说那个不是有表演名的那个小静的名，那个时候还是在假法的地方，因为还没有把它妄成为是实有的。 这个的遍地所知就是有了执着。如果说没有执着的时候，你知道这些都是名言的时候，你就可以，名言本身也是什么？也是依他起嘛，对不对？原文字嘛，你现在书上印的那东西不是印出来的吗？是不是？我们讲的话是什么？声音的这个高低嘛，所分别出来，这声音也是什么？依他起法嘛，对不对？所以你知道这个是依他起的时候呢，就没有堕入偏激所知，那就是圣人，那就在这个阶段，就在这个地方，这两个地方。因为什么？圣人他知道他是假有时候，他必然要先知道他是什么缘成实性，知道他的法性是缘成实性，因为他从来没有升起过，没有真实法的从来没有升起过，你执着的真实法从来没有升起过，这样讲比较好。那么到凡夫就到这个地方了，也就是说你不知道这只是名言而已，随顺言说只有自信。我们前面不是一直在破吗？四圣的随顺这个假说呢，而只有自信就是在这边了。而我们只有自信的那个自信是没有的，是没有体性的。好，就在这个地方，这样子。好，我们继续看下面。好，假亦无有。好，这个假说自信的偏激所知性的升起呢，它必须要依靠意识的想心所。好，依止依他起性法呢，跟缘成实性法呢，而安立种种的假名来全表他们，他们的意象。然后意识呢，就依着这个假名去骗记，这个意的升起，就升起了骗记所知性。所以依他起跟缘成实是假说自性升起的依止处，没有依他起法，没有缘成实法的话呢，就没有假说自性来全表他们。所以呢，依他起跟缘成实是假说自性升起的依止处。那现在否定了依他起跟缘成实的存在，那么也就否定了什么？否定了假名言说的骗计所知性的存在。好，所以说假亦无有，许唯有假。好，如果说允许只有假名言说的骗计所知性，而没有他所升起依止的依他起性跟缘成实性的话呢，理不得成啊，这样道理就不能成立了啊，因为他是要依靠依他起跟缘成实，偏激所知才能升起。那你现在说只有偏激所知，没有依他起跟缘成实，这个就不合道理。若许假无，是则于事法中起非法想，诽谤诸法假言说相。若许假无，那么前面执着实无假有，但是被破斥，因为没有真实就没有虚假。现在他这样讲，他说我同意。这个人说我同意，没有真实就没有虚假，你这样讲我同意的，这个就是我的立论。但是呢，我认为不但没有依他起性跟缘成实性啊，现在连这个假名言说的骗计所知性呢也是没有的。他更进一步，他只是说什么三性俱无。 是则于事法中起非法想，啊，这个就是破事虚假亦无，啊，事法呢是说假说自性，啊，言说安立的片剂所执性是没有体性的，可是呢，在我们世间凡夫的忘情记执当中，它是有的，啊，也就是我们称为什么世间集成真实是有的，是在我们凡夫的心中是有的，对圣人讲它是没有的。那么如果现在说这个世间集成真实也是不存在在这个世间的，那这个就是起非法想了，因为这个世间的确是有世间集成真实嘛。所以说诽波诸法假言说相，啊，这样执着真实没有虚假也没有的立论呢，就是破坏了诸法的假言说相，因为它否定了世间集成真实。世间集成真实它是没有真实的自信，但是不是说世间完全没有什么世间即生真实，所以呢也不合道理。由是名为坏诸法者，所以如果是执着唯有虚假没有真实，或是执着没有真实亦无虚假，有这两种执着的友情呢，会落入一切都无的可救。为什么呢？因为唯有虚假没有真实，就一定会落入真实虚假都没有，啊，因为什么？因为虚假必须要依着真实而安立，那如果没有真实的话呢，虚假也不能安立，所以呢真实也没有，虚假也就没有了，啊，就落入了一切都无了，所以称为呢坏诸法者，啊，这个就是欲尘，啊，这一课讲完了，我们继续看下面的文。如有一类闻说难解，大圣相应，空性相应，未及闲了密意去意，甚深经典，啊，这是破次损减值的第三颗举类，啊，举出哪一种类的友情呢犯有损减值的过失，啊，它又分成三颗，啊，刚刚念的这是第一颗叠笔说，啊，记录出这一类友情的立论，啊，他们是怎么说的。如有一类闻说，啊，有一类友情听闻了佛所说的经典呢而错解了经义，难解大圣相应，空性相应，未及闲了密意去意，甚深经典。好，我们依批评记来简说这一句。如世尊说，一切诸法皆无自性，无生无灭，本来极净，自性涅槃。这个佛在般若法会上面所说的经句呢，啊，引申了误解。好，对于这个呢有不同的见解，主要呢是因为对于自性，啊，这一个名字呢有不同的解释。在唯识的观点呢，依照解生密经，自性啊，或者是自相，指的是依他起的原生法啊。那么它是由阿赖耶识中的自种子为因缘所升起的，所以法升起的时候呢，它又熏习阿赖耶识啊，成为自种子啊。那么这个熏习的阿赖耶识的自种子呢，待缘成熟啊，生未来法啊。那么这样子呢？就会因果相续不断，啊，但是呢因果相似转起，啊，虽然相续不断呢，但是后来生的法已经不是前面的法了，啊，所以它是相似转起，不是相同，啊，那么各种原生法有它不同的品类差别，啊，有它个别的特性跟体相，啊，但是不会混乱，啊，这个是依他起法的因果自性自相，啊，那么譬如说演示啊，演示是心法，它是由演示种子啊，因缘和合啊所生的。那么演示现行的时候呢，熏回阿赖耶识还是演示的种子啊。那么这个新的演示种子呢，未来因缘和合呢，还是升起演示啊。所以呢，它有自己的特性跟它的体相在，不会说什么哪一天这个演示从心法突然变成色法，不会。它不会从心法的了别性变成不能了别的色法，啊，不会的。那么眼识呢，它也不会说眼识是能见嘛，啊，它是能见的作用。说眼识突然有一天就变成了耳识能听的作用了，就是我的眼睛突然变成什么能听了，不会，它也不会变了，因为什么？它有它的自性跟自相存在。啊，那么这个片剂所执性就不一样，片剂所执性是依名句闻声的假名而升起的意觉。所以虽然是依止依他起的自性而安立假名，好，但是呢 并没有依他其法的原生的自相，他没有啊这个掩饰的自相啊这个原生的自相，所以说他是相无自性性啊。譬如说同样的眼根啊，这个眼睛呢我们又称为中文就称为眼睛啊，英文呢称为 eye， 对吧？那由眼睛的名所生的意觉跟这个 eye 这个名字所生的意觉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的。那如果我们再给它安立另外一个名称，哎，把就啊，安立另外一个名称的话呢，另外一个假名的话呢，所生的意觉又不一样。所以说呢，偏计所执自性呢，它不是依他起自性，依他起自性是有什么？是有自相的，好，它有自己的特性，有它的自相。偏计所执自性呢，随你安立的名字不同，它起的意觉就不同，所以呢，它是没有自相的。所以经文说呢，一切诸法皆无自性啊。虽然说三种无自性性呢，但是呢，依照解称密经啊，主要是说依他起自性及原成实自性上面呢，没有凡夫所执着的片计所执自性。这个片计所执自性呢，既然没有自相啊，一切诸法皆无自性嘛啊，这个片计所执既然没有自性，没有自相的话呢？他就没有自相升起，他没有自相升起的话呢，也就没有自相的什么灭除，所以他是无生无灭的，因为从来没升起过，你执着的那个真实的东西从来没有升起过，所以他无生无灭，既然没有升起过就从来没有灭过嘛。那么有生灭相呢才不极尽，但是呢你执着的那个真实体呢从来没有升起过，所以呢它没有生灭相，没有生灭相的话它本来就寂静，那它本身就是不生不灭的境界呢，所以说是什么，它是自性涅槃。因为什么？没有任何一个片计所执法可以令其入涅槃，因为它从来没升起过，没有升起过就根本没有体嘛，没有体它怎么会什么消除，把它消灭掉，它本来就没有嘛，所以说它是自性涅槃。另外呢，原成实性呢，啊，它是圣意无自性性，啊，它也是呢，原成实性呢也是没有自性，它是长恒久住的无为，啊，与一切杂染不相近。那么由于它是无为法呢，所以呢无生无灭，啊，无为法是没有生灭的。那么因为呢它与一切杂染不相应，所以呢它本来寂静。那没有杂染呢，可以令它入涅槃，所以叫自性涅槃。因为什么？有了杂染，把杂染消灭掉，叫入涅槃。那从来没有杂染过，那怎么会入涅槃呢？所以它什么自性就是涅槃。好，所以是这么解释。此中道理唯为大圣种性者说，非于声闻独觉所能信解。是名难解大圣相应甚深经典。此中道理啊，就是一切诸法皆无自性，无生无灭，本来即净，自性涅槃的道理呢？唯为大圣种性者所说啊，这一切法皆无自性的道理呢，佛只为有大圣种性的有情宣说。为什么呢？非于声闻独觉所能信解。因为其余没有大圣种性的声闻行者跟独觉行者是不能够了解这样的义理，所以他也不能相信的。是名难解大圣相应甚深经典，所以这一类经典名为难解啊，因为它的经义呢甚深，不易了解。大圣相应呢，是因为唯有大圣种性的有情呢，才能相应信解的义理甚深的经典。那么这样讲的话，这个大圣相应甚深经典呢，应该是说的佛讲的第二识的教法，哦，就是为大圣根基的人呢，有情呢，说隐秘相法讲的大般若经。大般若经，这个唯识宗呢，以解称密经呢，将释迦牟尼佛的教法分成三个时期啊。第一个时期就是佛初成道，好，佛初成道的时候呢，为声闻种性的有情呢，说苦集灭道啊，这个四圣谛的教法，并得小圣的四种果位啊，初果、二果、三果、四果。这个声闻种性的有情呢，它分成两种。第一种声闻种性的有情呢，是没有佛种性的啊，它是一向去极的声闻种性。那么这一类的有情呢，因为只有声闻种性呢， 即使佛用各种的方便来度化，他也不能证得无上菩提果。原因是因为他只有声闻种性，没有大声种性。所以这种声闻种性呢，是怎么样呢？他的相貌就是，第一个，一向慈悲心薄弱，因此呢，他不愿意做利益众生的事情。所谓说不愿意做利益众生的事情呢，是说他不能长时期的度化众生，所以也就不能成佛。不过慈悲，什么叫慈悲呢？什么叫慈悲呢？讲了话也不听，还要慈悲吗？那么第二个呢，这一种声闻种性呢，是一向不畏众苦。成就无上菩提呢，要以三大阿僧祇劫的时间修学一切名处善巧。那么其中呢，要遭遇呢一切的劬劳，一切的苦难，这个我们前面已经讲解过了。而这一种种性的友情呢，他一向不畏众苦，他只想快速的入涅槃，所以呢不能成就无上菩提，这个就是一向趋吉声闻人。那么另外一种声闻呢，它叫做不定性的声闻，就是他有声闻种性，他也有大圣种性，所以他可以回小向大。所以这个佛教导四圣地教法的时候呢，他们就修学四圣地的教法，然后断烦恼障。那么佛在为他们说大圣法，使令他们能够断所知障，那么这个呢就是第二十教法，说一切法空。那么这一切法空主要是讲的是遍计所知的一切法呢空无自性。所以在般若法会上面，佛说这个大般若经的话呢，主要是度化这一种呢五世具足人，为他们讲这个一切法空的教义。但是呢又有众生执着，一切法空就是什么都没有，一切皆空，就堕入了虚无。所以佛等到因缘成熟的时候呢，再说第三十教，以闲了教说明遍计所执空，依他缘成有的中道教，为这个是为一切圣友情说法，这个是照着顿轮记慧景法师的注释讲解。那么根据顿轮记圆策法师呢，他讲解呢说，在印度当时呢，对于佛经呢也有不同的看法。那有两种看法，第一种看法是轻辩菩萨，他认为般若经是了义，这里讲的了义就是说般若经的经典讲的义理呢是深入究竟的，因为般若经呢是阐扬一切法无所得的教义。那么解深密经呢，他认为是不了义的，因为解深密经安立了三自性，那么三自性呢是遍计所执是空，依他缘成不空，所以不了义。所以轻辩法师他们呢是认为空义是了义经。那么第二种呢是第二类呢就是护法菩萨，护法菩萨他认为般若经跟解深密经呢没有义理深浅的问题，这两个经论呢讲的义理都是深入究竟的，但是般若经呢只谈一切法空，不说依他缘成有，这个是因为呢隐密相说法，他是没有显了明白说，所以是不了义法，因为他的什么当机的众生是五世具足的，五世具足的众生，所以只要讲一切法空，他们就了解说这是一切什么遍计所知法空，依他缘成是有的，所以不需要明白讲。那么了义呢，在此就是说，就是什么说清楚讲明白的意思。那么解深密经依三自性清楚的说明，无则说无，遍计所知自性是没有的，所以就说它是无。那么有则说有，依他起自性跟缘成实自性是有的，那么就说它有，所以这是呢了义经，在印度当时呢就有了这两种不同的看法。一三无性，说一切法皆无自性，为相无自性性，身无自性性，圣意无自性性，如抉择分事临本76卷7页，是名空性相应甚深经典。那么这里要解说三种无自性性，那么要解说三种无自性性呢，要先知道三自性再解释三无性呢就比较容易了之。我们前面在讲一一的时候呢曾经解释过三自性 啊，那个地方呢，我是截取了《色大圣论》所知相中的法句来解说三自性。那现在依照《解深密经》一切法相品来解说三自性。啊，这三自性也称三自相。所以看这个讲义十八。啊，今天发的讲义十八的一。三种法相。啊，第一项先解说诸法的三种自相。啊，经文出自《解深密经》。那么也被瑜伽师地论呢引收入啊瑜伽师地论的论文176卷。为诸法相略有三种啊，不要列出，在广大的诸法中呢，法相要略的呢分成三种。何等为三，就是提问了，是哪三种法相呢？一者片计所执相，二者依他起相，三者缘成实相啊。这个是列名，将三种法相的名字呢列出来。这个相就是体性或者相状的意思。下面分别解说三相。云何诸法遍计所知相？什么是诸法的遍计所知自相呢？为一切法名假安立自性差别，乃至未令随起言说。一切法当然就是依他起的有为法，它是因缘生法及缘成时的无为法。他这个缘成时的无为法呢，是常而不变的法性啊。名假安立哦，凡夫的智慧呢，无法缘念有为法跟无为法的真实自性啊，只能够在名具文身的假名上活动，所以必须先为有为法及无为法啊取个名字来全表诸法，这个就是名假安立。那么在世间即成真实呢，就称为随顺假立。而能安立名字的是意识相应的想心所，它能安立名字来全表诸法的相貌。那么为什么说假呢？因为这些名字并不是诸法的真实自性，它只是被安立出来全表诸法的示意，所以说它是假。这个师父在2002年6月讲解《解深密经》的一切法相品的时候呢，曾经举了几个假名字的例子，能够帮助我们了解，所以呢我在这边呢就引用。第一个譬如说有一个贫穷的人，但是这个贫穷的人呢，他的名字叫做富贵，他的名字叫富贵，这个名字呢跟他现在是贫穷的事实不符合，所以是假名。如果说随顺名字就有真实的自信的话呢，那么随顺他所取的富贵这个名字的话呢，他就应该立刻变得富贵而不会变成贫穷了，但是事实上并不如此，虽然他的名字叫富贵，但他还是贫穷，所以呢知道假名无实性。这是第一个例子。那么第二个呢，就譬如呢安立火这个字，安立火这个字是要全表依他起的这个火。那如果假名有实的话，当我们心中想到火或者嘴中说火的时候呢，就应该被火烧伤，但是呢不会，所以呢知道火的假名并不是火的真实自性，因为它没有烧的作用，它没有这个烧的作用。这是第二个假名案例。那么第三个呢，又譬如说呢，如果名字有真实自信的话，那我现在说这里有条龙在飞，就应该现在马上就有一条龙在这边飞，因为什么？名字有真实自信嘛。可是我说完了这边有条龙在飞，没有一条龙在飞嘛，所以我讲的这个什么有一条龙在飞只是假名嘛，它并没有真实的自信嘛，对不对？所以这也是一个假名无实的例子。那第四个，我们现在把眼睛闭上，然后我们的意识心里想有一条龙在飞，心中出现一个影像，一个龙在这边飞啊，不是语言文字像啊，是影像。然后呢睁开眼睛一看，现在没有龙在飞，是刚刚心中想出来的，这个是意识变出来的影像，所以它也是假名字，对吧？要不然我心中想有龙在飞，就应该有一个真实的龙在这边飞了嘛，对，但是没有，所以也不真实，所以意识心中想的这个影像也不真实。好，这个是第四种。那现在讲第五种。第五种呢，或许我们会说， 我可以接受我们刚刚讲的第三种，你说这边有条龙而实在没有龙，所以说它是假名字。那么心中想龙的影像而实际没有龙，这个也是假名字。可是我现在当场看到一群人在我的前面，那么这个是假名字吗？那么在佛法中说这个也是假名字，为什么呢？现在以我们上课为例子，这是讲第一遍讲哈，上课为例子，我们现在讲第一个，各位同学跟我们都有自己的阿赖耶识，亲自变现出我们自己的身体，所以我的身体是我的阿赖耶识变现的，各位的身体是各位的阿赖耶识所变现的，就是我们阿赖耶识所变现的什么相分。阿赖耶识变出这个相分来，可是我们看不到，我们看不到，它是有但是我们看不到。好，这是第一个，我们自己先变出我们的身体来。第二个，因为共业的关系，我看到各位的时候呢，我的阿赖耶识就依着你们刚刚自己变出来的那个什么你们的身体为真上缘，同时也变现出什么呢？变现出你们各位的身体，我的阿赖耶识也变现出你们的身体来了，依着你们自己变现的那个阿赖耶识的那个身体也变现出来了。好，那同样的，你们每一位同学看到我看到别的同学的时候，也沿着我们自己变的阿赖耶识变现出来的这个身体呢，这个根身呢，也变现出我们的什么身体出来。好，这是第二步。那这个相呢，我们凡夫呢也看不到，也看不到。第三个，我阿赖耶识变现出我的根身，这个时候呢我有眼根，这个我的眼根接触到我阿赖耶识变出来的各位同学的根身，注意我的眼根是接触不到你们变现出来的什么你们自己阿赖耶识变出来的那个根身，是我接触不到的。我眼根能够接触到是我的阿赖耶识根据你们的阿赖耶识变出来根身所变出来的你们的根身，然后呢我的眼根这个时候呢接触到了那一个相。好像在说绕口令哈。那么这个时候就生出了我的眼识，眼识就生起来了。这个时候我的眼识就依着我阿赖耶识所变现的各位同学的根身呢为书所缘缘，好，也叫本质分，好，而变现出来我眼识的亲所缘缘，好，也就是眼识所变的各位的根身为所缘境，而升起呢自性分别的认识作用。好，这个是眼识的显境名言的限量作用。那这个影像我们一般就说我们可以看到了，但是这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什么？眼识看到的是片剂所执相，不是依他起相。好，上次这位同学问了说亲所缘缘是依他起是片剂执，我说亲所缘缘是片剂所执相，是就我们凡夫来讲，因为我们只能看到片剂所执相，但是亲所缘缘它的本质是什么？它本身是依他起相，因为它是种子所生的。OK， 所以依种子所生来讲，它是依他起相，可是被我们凡夫看见的时候，它是片剂所执相。所以这个是什么？两个合起来。它本来是依他起，在我们看的时候就变成偏激执，我们就看不到它的依他起相，只能看到它的偏激所执相。好，这是第三个，好，我们眼识所看到的。那么这个时候我眼识在什么看到你们的时候呢，我没有想什么事情，我的意识跟眼识同时升起的，也原念你们根深的这个意识呢，它也变现了。好，根据王安阳居士说法呢，他有跟眼识一样依着我自己阿赖耶识变现的这个根身呢，啊，各位同学的根身为书所缘缘，而变现出来意识的亲所缘缘为所缘境，而升起显境名言自性分别的限量作用。好，那么这个呢也觉受得到，我们的意识也觉受得到，但是呢觉受到的也是片剂所执相，觉受不到那个依他起相。好，那么这边是这样讲，所以就有四个相，有四个相。那么这边呢我提出一个疑问，因为王安阳居士是说这个眼识 缘的这个阿赖耶识所变现，我自己阿赖耶识变现各位同学的根身为书所缘缘而这个意识呢也可以缘这个阿赖耶识变现的为书所缘缘而升起意识的亲所缘缘。那么这一个问题在哪里呢？就色大乘论说意识用一切事的名言熏习为种子，那么这个一切事呢，意识能缘的这一切事呢，到底是指的前六事呢还是八事都包括在内？如果是讲只有前六事的话呢，那么意识就不应该能够缘念第八事所变的相分为书所缘缘，而意识应该缘念前五事自变的亲所缘缘为意识的书所缘缘，而意识在缘这个前五事的这个相呢，而变现出意识的亲所缘缘为所缘境。好，如果说这一切事是八事都包括在内的话呢，那么意思就是说第六事意识呢它可以缘第七事跟第八事。那如果这样子的话，就不需要佛说阿赖耶识教，我们就应该了解阿赖耶识教了，因为我们缘得到嘛，对不对？但是佛讲这阿赖耶识教不是他说的话，连那个小圣的圣人都不知道有这回事情。那同样的，那第七世呢，我们应该如果缘念到，我们也应该也就知道。那我们能够缘到第八世的话，我们应该就缘念到种子啊，也可以看到种子的相貌，但实际上不行，我们第六世缘念不到。所以呢，从这边看的话呢，这讲的意识能缘一切事的话呢，应该指的是前六世啊。那么如果是指前六世的话，就不应该以第八世的相分为书所缘缘啊。那当然这个是我对王阴阳居士提出的这个讲法提出一个疑问啊，不是说我绝对对的啊。那么现在回到假名的解说，所以呢，当我们看到一群人的时候呢，就刚刚我们跟我们讲的例子一样，只看到自事所变的亲所缘缘为影像，我们看不到书所缘缘啊。也但是呢，缘他那个亲所缘缘为影像的时候呢，看到的也只是片计所之相，而看不到他的依他起相。那么刚刚是举例子来说明，现在呢再说一遍，说第二次说明。我们看到你说我们前面这一群人，你现在看到的啊，他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他有四个相。第一个就是这一群人他自己阿赖耶识所变现的根身，有这么一个相。第二个是我去看这一群人的时候呢，我的阿赖耶识所变现的这一群人的根身，好，两个相。第三个是我的眼识所变现的这一群人的根身。第四个是我眼识具行的同源意识所变现的这一群人的根身。那么这四个根身是重叠在一起的。所以当我们看到一个人的时候，他已经有什么？至少有四个相在那个地方。好，那这有四个相吗？我这个是简单说，是讲心王。要知道每一个心王还有他相应的什么具行的心所升起，那每一个心所他自己又变现出来一个什么相貌，所以你刚刚讲起来应该有多少？已经有24个相了。因为什么？五片行心所，每个五片行心所他又变现自己一个相貌，所以实际上是有一大堆的什么假象在那个地方，好，重叠成一个相，我们只看到一个。那么有时候我们称为呢，这个阿赖耶识所变现的为真实自体，而前六识所变的呢为影像。那么这些影像就是假名字啊，因为当你眼睛闭上的时候呢，眼识跟意识的影像呢就消失了。但是第八识阿赖耶识所变现的这一群人的根身呢，仍然存在啊，没有消失，所以说是真实自体。那你可以说，哎，我眼睛闭上，我刚刚看到这一群人，我眼睛闭上。哎，我心里一想，我意识还可以变现这一群人的影像，对吧？是。但是呢，这个时候你意识在变现出来这一群人的影像的时候，这一刹那已经不是你意识刚刚亲眼看到他们的那个时候的影像了。你现在意识去把这一群人的影像从你心中显现出来，是靠的是念心所的力量。念心所的力量把这一群人呢的影像在你心中重新的意念出来，并不是此刻阿赖耶识所变现的这一群人的根身了。所以这一群人呢，阿赖耶识所变的根身可能已经离开你面前了，可是你意识依照念心所还把这群人想在你前面，所以这个意念出来的也是假名字。 因为真的已经离开了，这也是假名字。所以从这里知道呢，我们凡夫的心都一直在假名字上面活动。由于无明的缘故呢，我们总以为见闻觉知的一切境界都是真实不虚的，所以升起错误的行为，做造杂染业而生死流转。所以我们看到的影像呢，都是心中的自己所变现的遍及所执相。所以各位同学，你们认识智道法师吗？你们不认识我，你们看的我都是你们心中变出来的智道法师，是不是？所以当你们称赞我的时候，我需要高兴吗？我不需要高兴。你们诽谤我的时候，我需要痛苦吗？我不需要痛苦。为什么？我有一个弟子在人在法云寺做住持的时候，有一个弟子，有一天我弟子呢要来找我，然后呢我就从门缝一看，他从那边走过来，从那个桥那边走过来，一看他走过来了，这个我的无明就起来了。好，你昨天跟我说师父啊，我真是崇拜你，真是敬佩你，你真是我的善知识，是吧？好，我们看看这个善知识值多少钱。所以等到他走到桥一半的时候，我就把收音机打开，刚好呢是收到丹佛电台的，那是在播什么，播那个 Eagles 合唱团的 Hotel California， 就打开啊，大声，他就看他走过来，他走到桥一半，他吞停住了，他听到音乐声了，然后这时候他脸上先出现了一个怀疑的表情，是真的吗？我真的听到了音乐吗？可能不是吧。然后下一步就是他往前又走了两三步，把头伸长了倾耳而听，是不是真的听到这个声音？哦，的确他听到了，听到了 Hotel California 的音乐。他心里马上呢，他就心里就起了怀疑了，我的师父会去听热门音乐吗？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呢？ Supposedly 他是一个要求证真理的人，怎么会跑去听热门音乐了呢？这个是犯戒的啊。对，然后呢，可是因为他要来找我，他手上拿一个东西，早上我给他的，他要还给我，所以他又往前走两三步，要是还给我呢，可是走一走又觉得不对劲，我撞破了师父听热门音乐，这不太好吧。所以他又往后退了两三步，退两三步说东西已经拿到这边来了，又这么重，不送过去也不好，又往前走两三步，这个呢，可是呢，让师父知道我撞破他听热门音乐这件事情是不是不好呢？他又往后退，他就这个前后这样走了几次以后呢，终于下定决心，转身离去。转身离去，到晚课的时候，然后一进去，他们都在大殿站好了，我就看他的眼睛，他就回避我的目光，就看地上。好，然后晚课做完了，我说你来，他说那个脸就那个表情就不太好，他干嘛？说你来就是了嘛，我们走一走，走一走。我说你不是说我是善知识吗？我说这个善知识也就敌不过一个 Hotel California， 不是吗？在你心中的妄念认为我是善知识的时候，我就是善知识。当你认为我在听音乐的时候，我就不是善知识了。你的心中认为我不是善知识了，这个时候这个影像就改变了。所以我要为你说我是善知识而高兴吗？没有必要，都是什么假名而已，都是假名而已。好，现在我们这个图再讲解一下。好，四个影像。师父在讲课的时候讲了一个寻香人的例子，好，就是有人在静坐，对不起把这个挂反了，有人在静坐，那么有一个人寻香， 走过来。那么这个静坐的人呢，不太专心，所以呢，他就眼睛张开看了一下，看了一下这个寻香人。这个时候呢，这个寻香人的阿赖耶识呢，他变现寻香人的这个身体，他自己阿赖耶识变的。这个静坐人呢，他的阿赖耶识呢，也变现这个静坐人的身体。所以这边已经有一个相了。好，我们自己阿赖耶识所变现的这个相貌。那么第二个，同时的时候呢，这个寻香人呢，他看到了这个静坐的人，所以这个寻香人他的阿赖耶识就依照这个静坐人呢，他阿赖耶识所变现的这个相为真上缘，他也变现了一个什么？寻香人阿赖耶识也变现了一个静坐人的相貌在这个地方。所以这两个相，第一个相是谁？是静坐人自己变的。第二个这个相是寻香人阿赖耶识变的。那同样，因为他看了他，所以呢，静坐人呢，他也依着寻香人的阿赖耶识所变的这个根身呢，为真上缘，也变现了一个什么寻香人的这个根身，所以这两个也是不同人变现出来的。这是第二个相。第三个相，因为他一看嘛，对吧？所以呢，静坐的人呢，他看到这个寻香的人，那他的阿赖耶识呢，先变出了寻香人的这个体相，然后静坐人的眼识呢，这个眼根呢接触到他以后呢，他的眼识就依着这个静坐人阿赖耶识所变的寻香人的根身呢，就变现了一个什么影像出来。这个是眼识的亲所缘缘，也是静坐人变现的。那这个呢，阿赖耶识变的就是书所缘缘了。所以这两个相是什么？是静坐人变的，这第一个相还是寻香人变的。好，那同样的道理，这个寻香的人看到这个静坐的人呢，他也跟着这个静坐人的阿赖耶识变的这个相呢，他的阿赖耶识也变出来一个静坐人的相貌。那寻香人就根据自己阿赖耶识所变现的这个静坐人的相貌呢，他的眼识呢也变现出来一个什么亲所缘缘，为他的眼识的所缘，所以就有什么三个相了，这边对不对？这个时候呢，眼识在起来的时候有一个同源的意识也在这个地方。那这个同源意识呢，他也沿着照王恩阳的讲法呢，他也沿着阿赖耶识自己阿赖耶识所变的影像为书所缘缘，而意识也变现出来一个什么影像为亲所缘缘。所以静坐的人呢，他就依照自己变现出来寻香人，自己阿赖耶识变出来寻香人的影像呢，而变现出来意识的一个影像为意识的亲所缘缘，这就是第四个相。那同理，这寻香人也是一样，他就依照静坐人，好，依照静坐人的什么阿赖耶识变的影像呢，他的阿赖耶识变出来了一个静坐人的影像，然后他的眼识呢，也就变现出来一个亲所缘缘。他的意识呢也变现出来一个亲所缘缘，所以就有四个相。那这个四个相是看我们看起来就只有一个相。那我的讲法，我刚刚 question 他的讲法是说，他这边是圆这个相貌，那我认为他应该是圆这个，圆这个前五识啊，眼识变现出来的这个，而变现出来这个相貌，意识应该是圆这个而变现出来，好，就是圆第三个相而生出第四个相。这样子应该就比较清楚了，对吧？我画这个画了四个小时。好吧，今天就讲到这里了，这个冥假案例就讲到这里，今天上课也上到这里。还有没有问题？请讲。 那个您一开始那个同意哈、啊。 很古早以前啊，里面写个伊拉举跟东西之间，这里面我知道是对着看的时候，您这边有一个见分式跟象分式，而且您举桌子跟，是不是跟您那个图是这两个是一样？ 跟哪个图？这个图跟哪一个图一样？ 就是跟那个四个。 啊，不是，不一样，不一样。 这是误会。 啊？ 我误解这个意思。 对。这边出来的影像，这边出来的影像都是相分式。那能了解的心是见分式 ，OK。所以演示一出来的时候，我们通常都觉得演示是能源。其实演示一出来的时候，它有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见分，一个部分是相分。见分就是那个能分别的，叫见分。那么出来的这个影像叫相分 ，OK。没有这个影像，演示不能升起。所以演示一出来的时候，它就有两个部分。那这两个影像都是叫做事，一个叫见分事，一个叫相分事。 这里是讲是相分事。 那相分事讲的是这个东西，那这个讲的演示呢，这边就讲的是相分事跟见分事相合的，因为它依照它而变出它来。那这边是能，这边还有一个能在这个地方，就是见分事。所以这边应该有见相二分，因为这个它就是它的一部分。所以我们讲到我们看到一个东西的时候，除了我们都是感觉到这边有一个心嘛，是不是能分别的心嘛，然后看到所缘的境嘛，那其实就是讲的是什么，刚刚那边告诉我们的就是说，其实你现在看到的一些境界都只是一颗心而已，只是一个虚妄分别心而已，并没有离开这个心外面有一个境界，没有，都是我们自己事所变现出来的。那这里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什么前六识变现出来的，但是因为我们第六识特别能够什么了别，它特别能分别，对吧？所以第六识会执着，因为它特别能分别嘛，就它的执着力特别强，所以我们会感觉到说，哦，说这个心就是第六识嘛，对吧？那么外面这个镜，哦，这个桌子，是不是我们的心呢？它也是心。它是由阿赖耶识变现出来的，阿赖耶识也是心，所以这边四个相都是心，都是心，没有一个相不是心。 唯识的意思就是讲这个意思。 对，一切都只是心的变换，离开心以外没有别的东西。可是当我们随假说而只有自信的时候，就认为这个东西是真的，离开心以外另外有一个东西，是不是？只是说有一个真实的自信嘛，那你只是我现在看到那只是我心变现出来的，可是呢，我不知道是我心变现出来的，而我认为它有一个什么自信，如执为缘，还见本质。以心为所缘境的话，看到应该就是什么心而已。可而为我今见于影像，可是不知道这是心，以为离心之外还有一个影像，这个影像就是不是心的意思。OK。有一个真实的影像在那边，而不是由心变现出来的，就以为有一个真实的影像，那这就错了。而心是什么东西？心就是依他起。当你知道都是依他起，而没有片计执的时候，依他起也不能升起。为什么？因为妄心是依照什么片计所执的那个影像而升起的，对吧？我们刚刚讲嘛，你心要升起一定要有相嘛，对不对？那妄心的升起依照的这个相是什么？是片计所执相嘛，对吧？所以妄心是依照片计所执相而升起的。当你知道它不是片计所执相的时候，没有了所缘缘，这个心能升起来吗？妄心就升不起来了，是不是？所以所没有的时候，能也不能生。妄相没有，妄心也没有的时候，是什么？真如的境界嘛，就是圣人嘛。所以唯识他都讲三步嘛。第一步要什么？告诉你外面的境界是没有的，只是你的心嘛。妄境是没有的，只是自心而已。当你知道只是自心的时候，妄心也不能生起来，所以能也不能生了。那能所的虚妄心都不生的时候是什么？是即入三性嘛。什么圆成实性就什么显现出来了吗？ 这时候就是真心什么圆道真如实相，不就这样子吗？所以这就是唯识的观法，分三个步骤：所没有，然后能没有，那能所具无的时候就是什么？就是圆成实性。 师父阿弥陀佛，最前你前面在讲说，长老在讲，师父有法师在佛堂拜佛的那个例子的时候，还有提到另外一种状况，就是就你有点一下，就是说，如果是阅读文字的时候，那个情况会更复杂，你可不可以稍微说一下那个大概是什么情形？谢谢。 可以。我已经不太记得以前那时候在讲什么，情况会更复杂，但是这样讲好了。我想情况会更复杂的时候，就是说率尔那一念，我们刚刚这边讲的就是率尔， OK， 这四个相讲的是率尔那一念。没有关系，我用这个、现在这边讲的这个状况是率尔那一念，但是如果说到了寻求阶段的话，就不是这样子了，第四个图就要更改了。为什么？因为这时候意识开始去寻求了，它就不会圆外面的境界来变现这一个相了。意识这个静坐的人就会去想说，他是不是来打我，他一直开始想这件事情，所以这个时候这个相就不见了，这个意识所变现的这个相就不见了。而意识在想什么呢？在想他是不是要打我，他是在语言文字上面去什么去骗计了。可是呢眼识还看到，所以这三个相还在，前三个相还在，第四个相就不见了，所以就比较复杂状态。那在率尔的时候，因为它是同源意识跟眼识是同源具形同源意识，所以呢它也跟着这个眼识它也变现。可是当他去骗计的时候，他在语言文字上面骗计的时候，这个状态的时候就不一样了，这边就只有三个相。可是呢这边会有一个什么意识去创造的另外一个骗计相，骗计所执相。但是眼识在看的时候呢，眼识有没有骗计所执相？眼识有没有骗计所执相？各家有不同的说法。OK。照护法的说法呢，眼识前五识是没有骗计。OK。那安慧的话讲呢，八识都是有骗计的。OK。这样子。但是他虽然没有骗计，但那是骗计种类。因为他是认为只有在语言文字上面的时候能够升起骗计所知。那么这是骗计种类。就像第七识，第七识原第八识见分为我。请问第七识有没有语言文字相？第七识没有语言文字相，因为他从来没学过语言文字。可是他执着第八识为我，就是那个什么具身性的我执。他执着那个，他不需要语言文字，他有一个执着性。所以第七识呢，他也叫骗计所执。因为他是骗计所执种类，因为他有执着。那前五识呢，也可以说这边有执着，因为他那个时候受到第七识的影响，他也有执着性，所以他也是骗计所执的种类。这样讲。那么它是骗计种类。对。那如果按照安慧的讲法的话呢，那他们都有执着性，就比较好解释了在这边。但是你要解释只能取它，要按照护法解释你只能全部照它的解释。你不能说这边又用安慧的解释过去。这样讲。所以它又有不同的讲法。所以唯识学学起来是很有意思，它是越来越复杂，但是它讲的是越来越清楚，它把你那个各种的相貌都讲得很清楚。那也就告诉我们说什么，我们所记着的这些东西都是没有的，都是你心里想出来的。所以你为什么说我好，是因为我们过去有善缘，所以你见到我你欢喜，你就说好，对吧？为什么说我不好，我又没得罪你，为什么看到就不好？因为过去结了恶缘，所以你的无明那边还有具形的心所法 就怎么一起起来，你就觉得不好。所以我们的偏激所执是什么？不可以说依靠的。那我们偏激所执像能够做什么用？如理作义用，可以用来如理作义。可是当他去如理作义的时候，就不叫偏激所执相了，就叫做什么？圆成实色的清净依他起相，这样子。好，阿弥陀佛。那今天就讲到这里了。 我再问一个小问题。今天讲这些东西，那您刚才说如理作义，那这个怎么如理作义？因为刚才像这么多，所以看到这个图的时候是怎么去用这个图？ 看这个图怎么用这个图？看到这个图，它主要的意思是告诉我们说，我们看到的东西都不是真的，都是我们内心分别出来的。这个图是告诉你这件意思。所以如果你心里如理作义的话，你就是往什么刚刚讲往圆成实走。你心里不如理作义的话，你就是往什么往偏激所执走。那偏激所执是什么？偏激所执熏回阿赖耶识，就是杂染种子嘛。杂染种子因缘成熟了，就是什么生死轮回嘛，不是吗？所以你往不如理作义，就是往偏激所执走，就是熏回去杂染，也就是在生走生死的路。那你如理作义的时候，就是往什么圆成实性走，就是走清净的路，就是走解脱的路嘛。所以一切两分，只有两种作义，什么如理不如理。但是因为我们是凡夫，凡夫如果不如理作啊，如果凡夫不做如理作义的时候，你在那边发呆也是属于不如理作义。因为我们有什么？有执着吗？有具身性的执着吗？所以你不强迫你自己去如理作义的话，你就在不如理作义里头，意思也就是说你就在生死轮回中，你就在造生死轮回的力量，就是这么简单。 画这个花了四个小时，就代表我是有点诚心来讲课，对吧？那么也希望各位也有点诚心来听课，对不对？那就是说什么，听了课要照着做，不要讲了，然后回去做另外一套，不是没什么意思了。